极乐世界的人不需要吃饭，不需要睡眠，他是发心身，跟我们这里不一样。我们误会了，把阿赖耶的见分当作是我的心，把阿赖耶的相分呢当作是我的身。阿赖耶是生灭法，刹那生灭。阿赖耶的身跟心都需要养分。没有养分，说实在话他也不会死。生死了，人道死了，落到鬼道没死，落到其他道去了，他就投胎去了，所以他没有死。这个事实我们一定要肯定啊，不能怀疑啊。如果人死了就完了，死了什么都没有了，我们何必学佛呢？不必学了，学它毫无意义啊。真正的事实真相，人死是生死了，死了以后还有个灵魂啊，那个东西不死啊。灵魂需不需要饮食？需要，但是没有饮食时他也不会饿死啊，他有饿苦，感到没有东西吃的时候饿苦，他有苦他不会死啊。他遇到缘他就投胎去了啊，缘是自己结的，不是无缘无故来的啊。所以我们懂得这个道理，要与一切众生结善缘啊，决定不结恶缘，跟恶众生也结善缘，要善到底。他伤害我，甚至把我的生命杀掉了也没关系，也不要有怨恨，结善缘啊，永远跟人结善缘，我们在六道的时间就不会很长，一定会超越六道啊，跟六道众生善恶缘通通都结，很难离开。为什么呢？冤冤相报，没完没了，这个事情真麻烦啊。佛教我们随缘，善恶缘都随，决定不要放在心上，这高妙啊。心上只放阿弥陀佛，心上只有极乐世界，我们这一生寿命终了，决定得生净土。我劝导年轻的同学，你们时间长啊，修净土无量寿经要念3000遍呢，3000遍不多啊。过去法达禅师诵法华经3000遍啊，他就见六祖。法华经比这个分量大多了，差不多10倍。 这个经的经文只有《法华经》十分之一了。啊，三千遍不难了。啊，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，至少要从头到尾看完三百遍。你的心就定下来了。啊，你就得念佛三昧了。更厉的你就开悟了。不要找老师，自己在家里干了。啊，读书千遍其义自见了。你自然就通了。这个注解你要是读三百遍，一个星期读一遍，一年读五十遍，三百遍六年。啊，无量寿经一天念十遍，大概一年就完成了三千遍了，不难啊！啊，下定决心，锲而不舍。一直下去，啊，每一天十遍经，啊，一个星期把这个注解从头到尾看一遍，这就是修净土的定库，啊，看明白了，依教。光说不练，经典里面教给我们怎么做的，通通都做到了啊，都明白了啊。你取西方极乐决定是上品上生，往生到极乐世界，生十报庄严土。啊，经典熟透了。啊，照经上所说的，老老实实去修行。对这个世间的一切都要放下，都不要放在心上。真正发心，求生西方极乐世界。极乐世界没有恶人呐，恶人不能往生呐。啊，《弥陀经》上说的很好啊，往生极乐世界的条件三种，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。所以我们知道，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。多善根，多福德，多因缘，少了不行啊！啊，这是极乐世界的人事环境不好，现在这个社会。好人少啊， 不好的人多啊。啊，真正给我们说老实话的人少啊。花言巧语骗我们的人太多了。找一个好人真不容易啊。啊，现在人真是太难了。啊，父子都互相欺骗，夫妻也互相欺骗。没有真正的朋友，都是利害。有利的时候是朋友，没有利的时候是敌人。那是冤家对头，这个世界多可怕了。这个世界还愿意住在这里吗？聪明人早就要走啊。啊，有人告诉我，他说我的寿命还有十几年呢，我听了都害怕了，都流眼泪，我还要受十几年的罪呀。啊，说话的人不是普通人。啊，我的寿命早都过去了，来到这个时间寿命是45岁，45岁以后这个寿命全是佛菩萨加持的，不是自己。啊，佛菩萨加持我干什么呢？无非是表法，我们跟夏年老、黄年老走一条路啊，一个慧心，一个集注啊，我们担任宣传工作，把这个法门发扬光大。啊，过去所讲的一切经都是铺路。啊，现在专修专弘这康庄大道啊。啊，做给大家看呢、啊。这真的不是假的。没有第二种选择。无上妙法，无上神妙禅，都是佛说的。啊，所以我们除往生极乐世界这一念之外，没有别的念头。想学佛，想成就佛的圆满智慧神通道心，你不到极乐世界，你到哪去？啊，极乐世界是成佛的速成版、保证版，一个不漏，个个成就。 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借作阿惟越智菩萨，真正不可思议。啊，真搞清楚，搞明白了，极乐世界不能不去啊！你不去就错了。这个世界不可以留念的，啊，好事可以做，做好了之后功德都给他们，谁要给他，啊，往生极乐世界带不去的，你建立的大道场道场带不去，啊，那么极乐世界的道场比你这里庄严多了，你建很多道场，还没有一个道场啊是用七宝建成的，啊，极乐世界的这个宫殿居住的楼阁，啊，更宝庄严。这个世界不能比，啊，我们这个地方学习有进有退，初学的时候功夫不得力，退多进少，啊，总得有相当功夫，啊，十年二十年有一点根的，啊，能够不退了，这是好事情。啊，能不退，说明你有进步。啊，这个进步是很明显的，心清净了，妄念少了。杂念少了，啊，智慧常常现前，念佛的佛号啊，慢慢感觉到不间断了，这好事情。佛号能够不间断，就叫功夫成品。但是啊，不间断里头不能夹杂妄想，不能夹杂妄念，啊，佛号是不间断，里头有妄念有杂念，功夫不纯，那不叫成片。啊，不夹杂妄想杂念才叫成片。只有一句佛号，除一句佛号之外什么念头都没有，啊，只想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都不想，用心要专一，想西方三圣不如想一尊阿弥陀佛，专一，世尊应化到这个世间度众生成佛道，就是帮助众生转世成智，啊，就看你能不能转过来。起心动念、分别执着，这是阿赖耶的，是 真要有这些东西，这些东西做了主，你没有能力支配他，你受他的支配，这就是十法界六道轮回，他变现出这个境界。必须要知道这是虚幻的，不是真的，你不能说他没有，你也不能说他有，你要说他有，当体皆空，了不可得。你说他没有，他真有其事。所以这一桩事情依旧是宇宙的奥秘。诸佛如来是化身菩萨，他们对于这个事实真相搞清楚搞明白了，凡夫不行啊，凡夫全迷在当中，佛门里面常说的心包太虚两周杀机，这是真心本来如是啊，我们迷失了，变得心量很小，小到连自己都不能容纳，那什么呢？自信心失掉了，这叫真可怜啊。佛出现在世间，世现成道，说法49年，目的就是帮助我们见证佛，成佛是真的，是实实在在的，因为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真的本来是佛，本来是佛，本来成佛，只是众生呢迷而不觉，把佛看得很远，看得很神秘，不知道自己的心就是的。你的真心没有失掉，你的真心没有染污，说失掉说染污都是迷的代名词，你迷失了，不是真实了，你一旦觉悟了，立刻就成佛了，跟师尊跟慧能同一个境界， 没有丝毫差别。真真不可思议。佛经不是一般人能说的啊，说错了要负责任，说法的条件要佛言具足，真正开悟了，展开佛的经典，就是从自信里面流露出来的经文，流露出来的跟十方如来所证得的完全相同，这个人能讲经，能说法，能教化众生，佛佛道同，今佛如古佛之再来，所以叫如来啊！啊，没有到这个境界，不能讲经教学。这个条件多高？哪里是一般人可以随便说的？那么这个境界，我们凡夫能不能证得？答案是肯定的，你决定能证得。问题就是你肯不肯发心。这是真正的关键。你是愿意做佛还是愿意做人？啊，愿意做人，这个境界永远达不到，天人都达不到。啊，三乘圣者也达不到，三乘圣者没有界限，他们能不能说法？不能。设小乘全教可以，设大乘不行。大乘要见性的人才能说。净宗也是大乘，什么人能说？得三昧的人能说。怎样才能得三昧？自私自利要放下，财色名利要放下。真放下了，你才能起入心境。不是真正放下，入不了这个境界。啊，为什么放下就得到了？因为是你本有的。无眼圆明是你自信上本有的，没有失掉，只是迷了。怎么迷的？就是妄想分别执着这三样东西让他迷了。这三样东西是你自己生起来，必须要你自己把它失掉。 什么人都帮不上忙。佛菩萨给我们引导，只是把事实真相说清楚说明白。佛菩萨只能帮助我们建立信心愿心，信念的真正落实靠自己，自己相信的没落实，这不叫真心。自己愿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又不肯去，这个愿是虚愿，不是真实的愿。问题在此地。无论是自己成就，还是帮助别人，弘护正法，通通要从这下手。真相是什么呢？相有是幻有，即空是真空，这是一切法的真相啊！无论是体是相，俱不可得。但是你统统放下了啊，你就全得到了。这身不是自己，什么是自己？整个宇宙是自己，所以你得到的是全宇宙，得到是真正自己，这非常微妙啊。所以修复就是从放下学起啊。自信里头没有知识，只有智慧，只有德能向好啊，完全是自然的啊。凡是以人工修饰过的，全是错误的。自然真善美慧。破坏自然就是违背心的怎么能离苦得乐呢？苦是从违背自然来的，越违背苦难就越严重。自然的性德，佛只说了十条就圆满了。这个十条就是十善。万德万能都是从十善里面延伸出来的。所以万德万能归纳到最后就是十善。十善归纳到最后就是布施。布施就是放下。一个真正放下的人就是究竟圆满的佛果。 他在这个世出世间法里头没有一样在执着，没有一样在分别了。啊，这个人的心圆满恢复到自性，回归到自性，回归到自然。众生无知啊，被一些有心人欺骗的，愚弄，啊，这些有心人他有知识，他自私自利啊，想出许许多多的方法损人利己啊，损人的事情人还愿意接受，还不反对他，甚至于还恭维他，尊敬他，手段高明啊，得用上投其所好啊，人好名好利好色啊，好财货，哎，他就用这个东西引诱你，你喜欢什么我就给你什么，你就上当了啊，他给你的你接受了很欢喜，到后来你都要还他了，你还他不止百倍千倍，到那时候受苦了，你完全不知道啊，最后害得你堕落到三途，你不知道怎么去的。所以修福无论在家出家，智慧第一了。佛教导我们有能力辨别是非邪正啊，佛给我们一把尺，我们有个标准，这把尺是什么呢？是善业道。那拿这个东西去量一下，它与我的标准相不相应？相应，好的，可以接受；不相应，决定不能受。佛给菩萨三把尺，第二把是六波罗蜜，第三把是六合金，菩萨必须遵守，有一条没有做到，你是假菩萨，你不是真菩萨，这一条就是个大漏洞。啊，一切的罪恶都从这个漏洞进去了，你自己还不知道。啊，自己以为自己是个好人， 等到真正有他心通的人，把你自己都不知道的秘密给你揭穿了，你后悔莫及。只有智慧才能认清楚，智慧晓得所有一切的事，六道里头的，设法界里面全是假的，没有一样是真实的啊！所以叫你不要放在心上，放在心上你就错了。啊，这一句话听了不少面了，耳熟了。需不需要再听呢？啊，再听，听讨厌了，老生常谈，没有新鲜东西，都陈旧的，老的不能再老。张家大师给我一个标准，你虽然听得很多，你还没做到，那就全是假的。真正做到了才是真的，真懂了，真明白了，真做到了，没有做到都假的。诸佛菩萨真诚慈悲也，看六道众生，看十法界众生，就像自己最亲爱的人一样，啊，要拯救他，要帮助他，啊，帮助他脱离苦海，帮助他圆成佛道，这个任务无条件的担负起来。佛菩萨怎么样爱护众生，众生永远不知道。不是佛菩萨给众生有格爱啊，完全没有啊，融成一体啊。众生自己画圈圈，跟佛菩萨隔离，就是完全不接受。啊，信了佛了，有没有接受？没有接受，还是造成障碍，把自己跟佛菩萨隔开。有人隔离的远，有人隔离的近，通通有隔碍。啊，诸佛菩萨明显的加持，自己一丝毫感触都没有。这是我们自己对不起佛菩萨了，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父母照顾我们也是啊。 佛菩萨爱护我们，没有时间限制的，过去无始，未来无终啊！我们都在被佛菩萨照顾之中。是自己不知道，啊，自己不知道，佛菩萨还是照顾，并不是我们自己不知道，佛菩萨照顾就衰了一点，没有，佛菩萨永远没有退行。永远没有变质，因为他受过最良好的佛陀教育啊，他们成佛了吗？佛菩萨要帮助我们，一直到圆满成佛。我们今天智慧跟慈悲都不足，为什么？修心发不出来。为什么发不出来？我们对于诸法实相了解的太少了，于是我们就想到了释迦牟尼佛在世为什么要天天辛苦讲经教学49年，为什么？就为这种事情啊，越清楚智慧开了，慈悲心就出来了啊，慈悲心是心德里的第一德，一切众生呢，个个本有啊，本自具足啊，不是从外来的。无论修哪个法门，84000法门。无量法门都可以归结到看破放下二门呢、啊？二门展开呀、啊，是无量法门，无边际的法门。啊，这两门我们无论从哪个门都进不去，为什么呢？没看破，没放下，我们还是住在六道之中，不能超越。真正把这四个字做到了，看破放下，不但超越六道，超越十法界，看破的人超越了，放下的人也超越了。 看破是从智慧入门的，啊，放下是从戒定下手的，都行。戒定到圆满，智慧就开了。所以能超越十法界啊，看穿了十法界，虚幻不实，再不把它放在心上，道理在此地。为什么还把十法界放在心上没看破，以为它是真的？啊，不知道它是假的。所以佛教人从戒定慧三学下手，这叫佛弟子。啊，跟世间教学法不一样啊！从戒定慧下手容易，时间不长，啊，根性力的人三五年戒成就了，因戒得定。戒怎么成就？清净心现前成就。平等心现前大成就。啊，最后智慧。就是如来的无碍智慧现前。十法界不见，这个时候你才晓得它是假的，像做梦一样醒过来了，梦中境界立刻不见了。这个时候你才真正证明觉后空空无大千啊，完全正确。不但六道没有了，十法界也不见了。啊，醒过来是什么样子？是一真法界。什么是苦？六道是苦，十法界是苦。众生没有智慧，沦落在六道，至尽苦头，能不能处理？不可能。为什么？他受苦的时候，他还在造我业，这就是没有智慧。在地狱则魔鬼，知道自己造的是什么因，缺的，但是业障消得差不多了。他又到人间来，一到人间立刻就被迷了。 佛给我们讲了四种迷惑。第一个执着，这个身是自己，要满足这个身的欲望，眼睛死被生迷了，耳闻声被生迷了，乃至意志法被法迷了，外面的法五欲六尘多啊，正法少啊。现在最明显的，打开电视，打开网络，从小孩就开始迷了，一直迷到老，谁不看电视，谁不看网络，能做到的少之又少啊。那都没在这里头啊。那他以为是一种享受。这什么享受呢？愈迷愈深，好像吸毒一样上瘾。来生到哪里去？全到地狱。你说这个事情多么可怕。佛经好，现在不知道，死了以后知道了，到鬼道的时候知道，到地狱道知道。我们用真诚心念一部经回向给地狱众生，在念这部经的这个短短时间当中，他们就感到苦少了，感到有一点清凉。念佛的人心愈清净，有智慧有慈悲，他们的得到的效果就更大。真能帮助他离苦得乐，甚至于我们用念佛机他都能得到。佛光普照啊，念佛的人拿着经本读一部经啊，在念的时候佛光就显现啊，鬼道地狱道能见到。对他们真有好处。